曾与你抱着香炉满腔，我要免走君王，把冤情 恰恰 生，凭君几生前生前心，你争他争子，为我却是尘冤魂。曾经我无言大悲，托孤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 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，叫上媳妇我啊给哟，心肝哟。哎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多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严得媳妇来听音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可以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苦的贵的是红哎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异，一直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师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紧拉鼓，听众婆婆欺负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媳妇侬是一两方寸听言拉姑，佛爷多来嘛两阿爷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，媳妇咋不肯夫妻和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气不不，夫妻总关情深难舍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女为的妻人啊，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剩一碗水 不骄不恼，言之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